早晨的时段，尤其是周四周五这个特别的时段，陪伴大家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在此非常感谢，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守候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哈，在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啊，为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以及最有正能量的青年代表、青年的嘉宾啊，优秀的青年们呢，今天呢也预告一下，在9点到10点这个时段呢，会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创业者， 我 觉得他做的这个行业可能更年轻的小伙伴会更熟悉一些啊，做的是这个，他是给这个。我们叫密室逃脱，或者是这种悬疑以及这种推理类的线下，就是真人的体验馆，去写这个故事脉络的。他也以这个叫知识入股的方式啊，这个参与了很多家这个就是真人体验这种密室逃脱的这种这种体验馆的这种创业。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名内容创业者。 内容创业者， 我觉得只不过是道路和方向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应该也有自己发挥一些， 是吧？ 才华 啊。上过 MBA、EMBA 是不是？ 这个就不知道了。待会儿我们来期待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嘉宾有一个，他在业界有一个这个雅号哈，叫黑猫。 哎呦，黑猫， 黑猫， 黑猫不黑，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你看啊，刚才我刚提到的，有朋友们呢，就是。哎呀，就是赶紧期待周四周五到来啊，要听我们上节目。然后这朋友已经回了，说谁呀？谁这么无聊？ 谁呀？谁呀？我看 谁 呀？谁 这么无聊？ 欢迎哈，欢迎学送，谢谢学送，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听友们、网友们，然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的话，没有时间锁定 FM98.2， 没有时间就静静的聆听或者默默的观看，也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好，给大家带来这个周四早晨的一些最新鲜的这个知识和科技领域的新资讯哈。第一个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观点，最近也是讨论的，我觉得是讨论的比较广泛的一件事儿了。 说怎么说？ 移动互联网创业的黄金十年结束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把人头收割完了呗。 啊？ 把韭菜割完了呗。 最近呢，36氪结合所做的针对创业者的调查，以及对一些个案的采访，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在2018年，水大鱼大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黄金十年就此画上了句号。那这个观点呢，最近也是在创业圈内哈，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你别说，我还真的看过这个《水大鱼大》这本书， 小波老师的嘛。2008年到2018年，然后是继他的这个过去激荡30年，又一力作，我们就先不给他做广告了啊， 身边做一创业圈的呀，身边做一创业圈的小伙伴， 不是，身边是一个跨界的从业者，然后给大家说回我们啊，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啊，说在过去几年呢，包括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影视娱乐，游戏，智能硬件等行业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高潮啊，风险投资呢也相当的繁荣，很多公司都能拿到投资，而且估值很高，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啊，根据调查，创业者们遇到了此前从没有遇到过的挑战。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创业者们最为担心的事情就是后续融资跟不上，撑不过寒冬，对吧？那你能怪寒冬吗？你能怪资本吗？对吧？你自己的模式你没有盈利。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时代，会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模式能不能盈利还要看市场的一个热度，如果市场本身很凉的话，可能也不全是说我这个项目的问题， 是吧？你就比方说我一直很看好的一个项目， 你说 吧，煎饼果子 啊，煎饼果子， 你是不是卖一套，对吧？你就能收一套的钱啊，是吧？你加个蛋多挣个蛋的钱，是吧？你瞅现在煎饼果子，你说什么加辣条的啊，什么加火腿的，什么加鸡胸的啊，什么俩鸡蛋的，什么什么绿豆面的，什么什么紫米面的，你这选择范围很多呀， 挺好的呀，人家煎饼果子这铺开的挺好啊，挺红火呀， 是是， 人家没凉啊， 对 吧？ 这是黄太极早凉了吧？ 就不仅仅是你这个提供的一些核心的产品啊，我觉得还有其他周边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开在哪儿啊，比如说人流量啊，比如说这个区域人们的饮食习惯啊，或者是就餐习惯，我觉得其实都是跟这个项目本身提供的产品以及它后续的一整套系统是有关的啊。啊，确实最近有不少的这个创业者表示账上快没钱了， 没钱了。 那我也认识这个去年啊还在这个努力创业的小伙伴，今年因为没有融到新一轮的这个投资，关张了。 关张了，哎呦呵， 而且就是感觉在特别快的速度里，就是感觉好像我上周才去过他们公司啊，找他们公司小伙伴喝过咖啡，结果过了俩周再问说我们已经 关门了。然后给你描绘了一下2019年的公司蓝图。 就当时觉得还是一切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转，但是呢确实现在节奏快了啊，这个如果一旦钱跟不上， 你等一会儿，啥公司做啥的叫啥名 这能告诉你吗？ 不是不是，我想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肯定都想知道。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听， 谁想知道呀？ 就是爽上那朋友他们家公司啊，不是他们家公司，他朋友公司破产了那家啊。 别这么说，人家说不定得这个重新积累一下，然后在寒冬过后重新起飞。 那叫啥？就重组啊？不，也不对，叫啥？ 其实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啊，就是被迫解散了呗。 被迫解散。 当然，没钱的也不仅仅是创业公司啊，很多的这个风险投资机构也面临着融资的难题，所以说投资人手上也没钱了。其次呢，就是业绩的问题，追求更高的业务数据或财务数据成为了创业公司非常焦虑的问题，而不少公司呢已经面对业绩增长放缓甚至下滑。这也跟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大势有关，对不对？ 对，就我觉得吧，你想啊， 你又觉得啥了？ 咱老话说， 老话说啥了？ 360行，行行都出状元。 是啊，但是嘛，行行出的状元的量不一样啊。你就说这剪头发、理头发，对吧？比如说 Tony老师， 比如说100个人、对吧，能出10个状元、对吧，那你比如说互联网创业成为扎克伯格，100个人能有0.1个这个成为状元，对吧？ 所以 比例不一样。 所以看啊，你看你一张嘴扎克伯格，看我刚才煎饼果子，现在是 Tony 老师。 Tony 里头是我讲的。 哎呀，就是真的我觉得啊，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的同行朋友们，媒体同行朋友们，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在我们的宣传报道当中，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客观， 不是特别。你说哪些宣传报道？ 就比方说在创业领域，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盲目去追一些风口，报道一些热点，然后呢，这个。有的朋友们或者说创业者，然后看到之后呢，然后就会 我最近看了一个这个付费的专栏哈，这是个知名的李笑来老师写的。 哎呀， 最近在重新学习，他是这么说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就是 通往财富自由之路嘛， 对，类似。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你看准了风口这件事儿没有任何价值。 对呀， 你看准了风口，大部分人都没看准这个风口，才有巨大的价值。如果说所有人都看准了这个风口，这个风口就是个坑。就是其实就是你把握一件事情还要看，就是是不是大部分人的人都和你想法一样，就说真正有勇有谋的这种创业者，他是敢逆着这个大众的这种观点去走的。包括李笑来老师当年就说，哎呀，我要做一个知识付费，很多人都表示特别不屑，说谁会买呀，这个知识到处都是，是吧，互联网上。但是他就坚持做了，就是他要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再跟身边的人聊，发现身边人都对这个不是很认可，而他呢通过逻辑推理又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正确，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风口。就是他是这么讲的啊，他画了一个区间，就是说你觉得对，别人觉得对，然后你觉得对，别人觉得不对，你觉得不对，别人也觉得不对啊。 我在上周啊，然后也听到过类似的话，是一位资深的管理培训讲师，然后呢，我们在一个这个也算是创业圈的一位大佬，这个新书发布会上，然后我们在聊天，他说呀， 他说我最近就在分析一句话， 嗯 啊，然后也是各方面的去取证学习， 嗯， 就这一句话说，你想做的事情， 嗯， 有的时候如果说很多人都哎说你这事儿好啊，你没问题，你这肯定能赚钱，你肯定能成， 嗯， 但是有的时候往往这事儿成不了。 对，是的。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有希望啊，有的做，说明这个领域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 嗯、 而且你想你身边的人只是说这个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缩影，就你身边都这么多人觉得对，那全中国有多少人在做这事儿？ 但是我一直觉得咱们台那门口那家煎饼果子然后就没了之后我挺可惜的，你知道吗？然后我特别好吃。 真的吗？ 啊， 嗯， 对， 自制啊，最近我在家自己做煎饼果子。 是吗？ 又干净又卫生， 是不是、那个、 而且酱随便抹。 那个谢霆锋他们家那个煮一碗方便面好几十块钱据说不太好吃，那个是那种吗？ 没有，就是拿馄饨皮儿炸个薄脆。 馄饨皮儿炸个薄脆。 我们怎么把创业圈一件这么令人有点灰心的事情啊，这聊得这么娱乐、嗯、 哎， 那跟大家讲一讲、 啊、大家都已经寒冬了你还要怎么样，难道让我们 市场已经这么凉了 对吧？ 哎，不如娱乐娱乐，八卦八卦， 对吧？ 对吧？ 那你对吧？你娱乐，你看昨天娱乐圈多热闹。 哎，这个说回来哈，除了过去的风口或者说热门创业领域遇冷之外呢，在寻找下一个繁荣领域上也让人失望啊。我们都能感觉到前些年每年都会有一个一到两个或者更多的这个热点，比如说今年、嗯、直播。 直播啊， 共享经济 前几年的直播呀，什么知识、嗯、知识付费呀，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呀， 嗯， 对吧？然后包括近两年在看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其实最近这两天呢， 区块链， 对对对，然后这几周啊，我一直在试图跟繁忙的郭博士， 嗯， 我在跟他交流啊，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因为在之前郭博士有一次跟我分享当中，他说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啊， 嗯， 研究已经在研究上， 嗯 啊，专业的研究人士在。科学家， 嗯， 也现在遇到了一定的瓶颈， 是吗？啊， 就更不用提，我不懂技术，或者说我不太懂，然后去攒一帮团队、 嗯、 啊，我弄一个什么项目，人工智能公司， 就是金字塔尖现在都有点推不动了。 对， 嗯 嗯，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会想象到，比如说这个电影科幻大片当中那种人工智能的时代啊，世界。 嗯 到来我们身边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长时间的过渡期的。 嗯，也跟大家细数了一下哈，说区块链在2018年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那相对长线的人工智能，就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个不是一个短线的啊赚快钱的事情、 哎、对， 那也开始冷却了。那报道呢引用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服务人士的话，他说呢，从2018年6月开始，很多看人工智能项目的投资人已经进入了半休假的状态， 歇了啊，对吧？ 因为针对 C 端市场的智能硬件几乎是在赔钱、 嗯、 在各个场景里做 To B 业务的商业化也不及预期，开放平台呢一时半会儿做不起来。 哎，那么现在有没有早晨啊没事干，然后起得比较早，哎，然后正好呢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投资人啊、 嗯、 然后不管你是投资什么行业的吧，什么人工智能啊， 投资点内容行业吧、 啊、对吧、嗯、然后 越是在这个可能这个科技领域在停滞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爆米花产业、 嗯、 啊，这个就会发展的比较好。 哎、啊、哎，对对对，然后呢 投资点电影， 对对， 电视， 对， 广播。 哎，我的意思呢就是先把人请来啊，我们这个现在没有事情做的这个投资人啊、 嗯、 这个我们青年说节目，然后呢邀请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啊、 嗯、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你们作为从业者作为资深人士， 嗯 啊，现在这个寒冬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那阿里巴巴和腾讯呢分别提出了新制造和产业互联网两个概念，有人认为呢这是引领下一个10年的新风口，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的距离落地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无论如何将很难有指数型的爆发式的增长了，创业和投资的门槛都将比过去高得多。 嗯， 这些呢就是对互联网创业黄金10年结束的一些例证吧啊。 嗯， 但是哎呀，反正这件事儿听起来觉得，哎，怎么办呀？ 嗯嗯 嗯，是吧？这么多的小伙伴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创业的大军。 听我的， 嗯， 别怕冷，别怕累，然后呢？ 逆势而上。 对，然后咱们这个办一个这个合规的手续，是吧？咱别让这个城管的同志们呢，咱追着咱跑，是吧？也不好看， 啊，咱弄一合法的手续。煎饼果子，我跟你说，大家是一好买卖，一定相信我，肯定是个好买卖。 啊、做点饮食行业也不错。 哎，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间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嗯、啊，敏萨利，他说打卡报道。哎呀，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学宋说老宋没睡好吗？眼睛没太睁开呢。 嗯， 这个 他睁开了，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这个寒冬让我不忍睁开眼睛啊。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刚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创业圈的事儿哈， 嗯， 感觉压力山大， 嗯， 是吧？ 嗯，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在这个 说明你心大， 在这个低谷和寒冬当中， 嗯， 往往会孕育着很多人都看不到的 孕育着春天即将发芽的小苗苗，是吗？ 对啊，煎饼果子，春天卖不冷， 你就开一个宋太极吧。 我开个宋太极， 嗯， 宋太极。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件我觉得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事儿哈。这个曾经跟小伙伴聊天啊，觉得哎呀，这个人生太短，怎么办呢？这个时间不够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有人说了啊，当时这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说没事儿， 没事儿， 你能活到120岁。 嗯， 我心想，我就算活到120岁了，我这90岁以后是不是都作废的呀？ 嗯，就是后边的生命是没有质量的。 对， 嗯， 那最近呢，这个施一公他说，他解答了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真的能到120岁吗这个问题。 嗯，这个随着医疗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平均寿命的增长越来越有信心。不少人都认为啊，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以预见的未来不远的时候，能达到120岁。甚至更多， 是吗？ 啊， 嗯， 这个是生命科学家施一公给我们带来的畅想，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 施一公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生命科学家，他曾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西湖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世界健康科技创新论坛同企业家郭广昌先生的对话当中，施一公说呀，说科学家现在甚至连人体怎么工作都不清楚啊，怎么实现人的寿命能够达到120甚至150的梦想呢？啊，大家都希望能够活到121岁。说心里话，我不太确定。 嗯，施一公其实表达了就是他对于人类的平均寿命到达120岁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怀疑啊。 哎， 那他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原因是呢，不管人有没有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会衰竭。 没错， 他说现在生物医药的技术呢，都是在生命有限的范围内使人更好的享受生活。不过施一公也指出说，器官移植的难题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那最早呢，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设，是否能够把猪的器官移植到人的身上。但是现在呢，存在两个难题，一个呢是猪的基因中有一些病毒对人体来说是致命的，另一个难题呢是移植后会产生免疫排斥。但是科学家已经在突破这两个难题了，所以呢，人类已经成功的把猪的心脏移植到了猴子的身上，也许再过2-3年就能够移植到我们人类的身上了。 哦，把猪的心脏移植到了猴身上。 嗯， 猴啊，你看也就是这么个逻辑。 嗯， 把猪八戒的心脏移植到了孙悟空的身上，那孙悟空的72变也就至少是变成了36变，智商是降低了，对吧？孙悟空是72变啊，猪八戒会36变。 你用了人二师兄的心，你还这么多话， 对吧？然后你这个二师兄的一些这个特点啊，对吧？在高老庄什么，然后像好娶媳妇儿啊，啊，对吧？ 好吃点好吃的 啊，好吃点好吃的呀。那么你这个换了心脏的孙悟空，啊，你比方说再遇上白骨精的时候，他那眼神儿是不是就对吧？啊， 关于这个移植之后的器官会不会对这个就是被移植的这个人体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哎，或多或少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我觉得也是科学家们在啊在进一步研究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哎，你看看， 嗯， 你瞅瞅， 我瞅瞅， 你大声的给大家念一下， 嗯，周四周五就等着孔文和爽上节目了，谢谢 CY。 哎，这是我们天津的朋友，天津的粉丝。 女主播怎么不去《我是演说家》试试？《我是演说家》是个什么节目？ 我 要去报名。 哎，这真是个，哎，是雪颂说的吗？ 是 CY 说的 啊，不是是，这个是那个。 谢谢大家 啊啊啊！ 不过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了，大家赶紧给我们留言，我们待会儿回来给大家念一下你们的留言。 对，待会儿回来啊。 嗯。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忙把球穿好，放我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孔文。 这么简洁 啊， 这么简洁。 对，我 真的没睡醒吗？ 没有这个我一直在看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平台哈，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大家给我们这个留言。 有朋友说王爽姐姐有点像延禧攻略的明玉。明玉是谁？ 明玉是谁呀？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延禧攻略。最近都没有追这些剧呢。 延禧攻略早点了吧。 延禧攻略啊。总之还是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哈，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你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的嘉宾非常的有料啊，这个据说现在已经到了，待会儿我们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嘉宾。首先呢，我们这个时段一上来要跟大家接近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是搜狐娱评人泽弟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本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一些影视还有视频的内容。Hello， 泽弟。 Hello， 大家好。Hello， 主持人好，我是搜狐的娱评人泽弟。 泽弟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好的。本周呢，首先我就想为大家推荐一部，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网络剧嘛，然后就想推荐一部由搜狐视频自制的，然后刚刚上线的破案推理类的作品，叫做《犯罪心理 X》。然后呢，那是这个罪案心理小组 X 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他自我介绍就说这个 X 呢，其实代表的是目标无限以及完美的意思。然后呢，其中呢，他们特别自恋的这个男主角呢说，其实这也代表我的意思，因为男主角的名字叫做徐朗，他的首字母也是 X。 徐朗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一点耳熟。 听起来有点耳熟。 人在囧途里那个。 对，这个徐峥曾经演过一个角色， 对对，徐峥的一个角色吧。还是那个他跟黄渤演的那个戏里的。 可能跟那个徐峥从外貌上不太一样，但是可能 泰囧 这个 港囧港囧港。 从他催眠大师的这种角色里面可能会比较相似，因为他也是一个 心理学的这么一个专家。 嗯， 然后在这个剧情里面呢，其实他从题材上稍微有点类似于好几年前十分火爆的那个美剧叫做 Lie to Me， 就他也是利用这个微表情破案的这么一样的剧情。然后这个本剧的这个主角徐朗呢，他是擅长利用这个微表情发现线索和答案。 嗯， 然后他在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挺帅挺有意思的，他叫做如果你闭上了嘴巴，然后你的眼睛会在说话，但如果你要是闭上了你的眼睛，你的嘴巴是不受控制的。 嗯， 就是他的意思可能就不光是说你说出了什么，而是可能你嘴角的这种角度啊或者说幅度啊都会其实给出这样的答案。 嗯，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剧情里面呢，我会觉得它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紧凑的，它是采取这种单元剧的形式， 嗯， 以及可以侦破一个案子，然后它就通过呢，不光其实也不光单单的是这个分析微表情，其实它还有很多关于整个细节的分析啊，有点就是类似于基本演绎法的那种，然后有一些很多细节的发现，然后还包括有高科技的元素，然后他们收集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甚至于其中有一集是一个关于明星的内容，所以呢他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可能这个粉丝群体，然后他们通过粉丝群然后获得了很多很多有用的信息，然后呢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方式然后来解谜，然后充满了我觉得充满了那种吸引力。 嗯， 而且呢就不光是说对于这些内容，它可能对于整个的场景设计然后也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因为实际上线索往往就隐藏在这些场景之中，可如果呢如果过于明显，可能你作为观众的这种代入的破案体验就会特别的差，你会觉得这么明显的东西你们主角为什么没有发现，但如果呢这个东西太隐秘或者说安排的不恰当，你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最终的破案结果好像是生拉硬扯的，并没有那么多的可信度。 嗯， 但是我觉得在剧情里面他把握这个平衡做得很好。 嗯， 而且呢这个既然说是心理小组嘛，他不光是说只有我们之前说到这个教授徐朗这么一个角色， 嗯， 其实呢一共是有四名成员，说这个闷骚腹黑的这个心理学教授之外呢，他的女主角是虽然看起来很温柔漂亮，但实际上是这个武力值担当，是这里面最能打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创建者，然后是一个轻易不出手但是一出手镇住全场的大佬。 嗯， 和我们刚才说到他们有很多信息的内容， 嗯， 然后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技术流的这个像黑客一样的人，然后所以这四个人的互动呢也非常的有趣和让你开心。 嗯， 那这个剧现在目前其实刚刚演到第四集，然后每周四晚上八点就会在搜狐视频平台更新两集，今天就是周四。 嗯， 然后所以呢如果对于这种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然后不妨呢去搜狐视频去看起来，我觉得是一部值得一追的剧。 嗯，谢谢泽弟。 嗯， 好的，还有给我们推荐的吗？ 嗯，除此之外呢还想为大家推荐一部这个电影作品。 嗯， 然后这一周我觉得或者说这十一月吧就是好莱坞的这种大片月，然后所以呢， 嗯， 其实就我今天还想给大家推荐的虽然是已经上映一周多了，但是十分值得一看的这个好莱坞大片或者迪士尼大片叫做无敌破坏王二。 嗯， 无敌破坏王呢它算是一个超级的这种 IP 大乱炖作品。其实我们今年也有看到比如说这个这个绝对玩家啊什么，他们都是这一类的 IP 大乱炖作品，但是呢因为是迪士尼出品，它先天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丰富的内容可以利用，然后而且呢从第二部来说呢它比第一部更娱乐化，而且呢我觉得趣味性啊也更强，而且融入了好多我们当下主流的这个生活，然后说到了好多互联网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甚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荧幕上看到我们熟悉的这种中国企业的 logo， 然后在里面出现， 嗯， 然后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国的对国际影响力感觉是越来的越广泛了。 嗯，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其实无敌破坏王二它最主要或者说最吸引我的还是说它集结的这14位迪士尼的公主， 后而且他们启用的全都是原版动画里面的配音演员，然后就所以无论是说就是星光熠熠吧，就是你所熟悉的无论是白雪公主啊，然后睡美人啊，或者说我们很熟悉的中国的这花木兰，这些角色全都在里面有出现。 嗯， 而且他们其中的那个官方吐槽就说怎么能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公主，就是说哎，是不是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什么样的外貌，什么样的背景，最终都是被一个男人拯救的，哦，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公主。然后这个吐槽就在这个电影还没上映，只是在预告片里面播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被做出了好多好多版本，然后在这个网上流传。然后所以就是无论你很喜欢迪士尼公主，或者说曾经你心里面也会有那种吐槽，就说哎，为什么凭什么迪士尼的公主有这么多的力量，但是每次还有一个男性角色来帮助她，然后你都会在里面找到共鸣。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回忆杀的点，就是因为漫威实际上也是迪士尼的一个 IP 嘛，所以就刚刚去世的这个漫威宇宙之父斯坦李，他的这个整个内容里面也悄然的现身了。 嗯， 所以如果要是对漫威作品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认真的去抓住这个彩蛋，然后感受到好像一切都没有变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主题上呢，因为是迪士尼出品嘛，它又依旧是我们很熟悉的这种友情的探讨呀，然后或者这种人与人羁绊，或者说如何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探讨，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能量，然后很值得一看的片子，又可以让你很欢笑。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趁还没有下映去影院看一下。 好的，谢谢泽弟。应该说最近的这个好的片子应该还是挺多的啊，之前也跟大家推荐了什么神奇动物之类，这个无敌破坏王二也是值得我们期待。谢谢泽弟，好，我们下周继续连线。 好，谢谢，拜拜。 感谢泽弟刚才给我们带来本周的精彩推荐还有分享啊！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直播间，这个互动的。 我刚才看到有人说放大可以进戛纳， 哎，你看，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还说了，说放大呀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好影片， 是吧？ 啊，说主演 CY 说主演太赞了，啊， 迷人的小单眼皮是吗？ 迷人的小单眼皮啊！然后刚才这个 Loper。还问说连线姐姐有微博吗？ 连线的这个小姐姐是搜狐的一个小高层呢。 泽弟。然后这个 每周四大家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对，敏Sunny说红灯抓紧冒个泡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开车在路上， 是吧？ 还是咱先好好开车， 开车一定就是只收听就别收看了。 对，因为感觉听名字像个女孩，好好开车啊， 不要歧视女司机。 不是，这小姑娘就明显啊，就是还是感觉就是，比方说这种驾驶啊，或者说像一些这个比较激烈一点的这个运动什么之类的，肯定这个男性吧还是比女性要有优势一些的。所以说集中注意力啊。 好，接着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晨的这个知识类的早餐哈，给大家满满的这个讯息。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创业导师李开复啊。李开复这些年呢，就是还是活跃在这个创业领域，对吧？我记得前段时间他公开发表了一个演讲，也是比较久之前了，也是说的是这个人工智能，说人工智能未来会让70%的人都失业哈，突然给大家这个贩卖焦虑了， 对 吧？对，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李开复的午餐会沟通法，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 这是个什么事儿呢？什么叫午餐会呢？ 你来跟大家说说呗。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午餐会就是大家凑一块儿吃午饭，是吧？ 对，说的没错。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中午吃午餐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员工，普通员工是没有办法靠近自己的老板的，对吧？好像不知道老板在哪儿吃饭，一般在食堂里都见不着。 哦， 是这么回事吧？ 你就比方说，在食堂看到我们的台长之后，然后 能看着，这能看着，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台长在 台里吃饭的时候挺孤单的，他都自己一桌，没有人，对吧？看有很少有同事看到，对吧？尤其是比方说 像，哎，台长在这儿呢，一块儿吧， 对吧？比如说像更基层的一些同事，或者说就刚刚入到台里的一些同事， 嗯， 啊，一般看到领导哦。这领导，哎呀，一般就是绕着走了，对吧？ 所以这么说来，其实领导也有一点小孤单，对不对？ 对，挺孤单的。 所以其实领导也很想深入基层。哎，你或许可以采用李开复的这个午餐会的沟通法。 对，尤其是需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个是吧？我们年轻人，啊，我们现在这个年轻的主播， 嗯， 啊，对节目，对吧？对我们的台， 有一些什么样的 对行业，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是不是？我们专门看一下开复老师的做法啊。说李开复啊，说每周选出10名员工，与他们共进午餐。 嗯， 在进餐的时候呢，李开复会详细了解每一个人的姓名、履历、工作情况以及他们对部门工作的建议。 嗯， 啊，为了让每位员工都能够畅所欲言，李开复尽量避免，与一个小组或一间办公室的两个员工同时进餐，浪费时间嘛。你一个部门的事儿，一个人说就行了，是吧？ 嗯。 另外啊，李开复会要求每个人说出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件让他最兴奋的事情和一件让他最苦恼的事情。 哇，这个如此的有针对性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让他苦恼的事情，就是很多基层的员工可能有一些这个，哎呀，这个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啊，他没有办法去疏解去排解，对吧？而且可能这个问题正来自于他和他的顶头的这个小上司之间的这种很微妙的这种人际关系。 哎，你瞅瞅， 嗯，所以有可能这种东西就哎让李开复知道了，对吧？这个可以从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去这个融化融化， 哎， 嗯，调和调和， 嗯嗯嗯。然后这个 Loper 说，今天是北广的学霸还是二外的美女来做客？可能都不是。 嗯，今天是一位作家， 作家， 嗯， 一位创业者， 嗯，一位创业者，一位作家，而且他曾经也跟我们是同行，是一位新这个媒体从业人员， 嗯 嗯， 是大 V 吗？ 最关键的是，人家现在都实现财务自由了。 是吧？啊， 就今天我们着重问问这事儿，是吗？ 着重问问这事儿。 嗯 啊， 好，先把这个李开复的事儿说完哈。 好， 说这个午餐会之后呢，这个李开复也不仅说我就哎听听大家说一说，我就这个过耳边风就行了。他呢还会进行一系列的处理，比如说他一般会立刻发一封电子邮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听到了什么，哪些是我现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何时可以看到成效等等。哇，这个速度真是太快了，是吧？中午听到了。然后下午上班，一上班第一件事儿，先给大家这个传达一下他听到了哪些八卦。 对呀， 嗯 啊，有的时候 有点吓人呢。 往往那些声音呢， 嗯， 才是最真实的。 嗯， 啊，群众， 嗯， 来自基层的声音， 嗯， 有的时候往往也最能反映在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嗯 啊，对吧？ 嗯， 这老婆说，中央台好像都是一个餐厅。 嗯， 说问张斌老师都跟谁一起吃饭？那你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北京台。 Loper 喜欢张斌老师啊？ 啊， 嗯， 张斌老师， 我也很喜欢张斌老师， 是吧？ 嗯 嗯， 张斌老师这个，如果你见到他的真人，你就会发现，哇，块头真的好大呀， 大个儿，张斌老师得有， 还不仅仅是大个儿，他整个这人都 一米 也很宽，对， 一米九的， 就是占地人均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感觉， 嗯，对， 就是非常的有气场哈， 嗯嗯。 说李开复使用这样的方法呢，很快就认识和了解了部门中的每一位员工。最重要的是呢，他可以充分听取员工的意见，然后呢，再在这个基础上合理的来安排工作。嗯，哎，人呢？ 嗯，听着呢。 嗯 嗯，老炮就说了，说这午餐时间呢是休息时间， 嗯， 等于领导接见，这不利于工作。 嗯，主要看这个领导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吧， 对吧？ 其实我曾经在创新工厂实习过， 嗯， 那个时候中午吃饭看见过李开复， 嗯， 他真的是跟所有的大学生和这些创业者一起，就拿一个餐盘，因为当时创新工厂吃饭是，就是中午有阿姨来做好一盆一盆一盆， 嗯， 然后自己去打菜， 嗯 嗯，然后他也在那儿排队， 嗯嗯， 确实特接地气。 哎，咱董酒那广告还有吗？ 今天没了， 嗯，哦，今儿没了之后呢，咱能跟大家多聊一会儿， 多聊会儿呗， 是吧？哎呀呵，对吧？ 嗯， 然后也很矛盾，哎呀，真的很矛盾。 矛盾什么呢？ 就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主持人，对吧？ 嗯， 我们这个内容的生产者， 嗯， 早晨陪着大家聊天， 嗯， 然后但是前两天吧，就也有朋友粉丝跟我反映， 嗯， 说一到那个点儿吧，你们不说话了之后，我们就直接调台或者就关了。 不要总是反映这样的基层的声音嘛。 啊， 嗯， 基层的声音， 嗯， 对吧？就是很矛盾，对不对？就我们也得有。 其他主持人也是很优秀的嘛。 嗯，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前段那大段那什么的时候。 什么呀？ 那大段那个那董九那广告的时候。 啊 啊 啊！ 对他们就关了。 哦，真的呀、哦、 对， 嗯， 是吧，我们也很矛盾， 嗯 嗯， 这茬咱们就不提了， 嗯，那行吧、嗯、这茬就不提了、嗯、 跟大家放首歌吧， 嗯，好， 咱们来再醒醒盹儿。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李开复老师的午餐工作法。 嗯， 有小伙伴跟我们说了，这个午餐如果跟老板一起吃饭，然后呢还得了解我们的体察民情哈、嗯、感觉压力有点大， 压力有点大， 不自然， 怕消化不良。 嗯，有点不自然，对吧？你就好不容易去放松放松，对吧？这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这个同事之间可以八卦八卦，怎么搞成了这个汇报工作呢，对吧？ 嗯，有道理。 嗯， 这个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选一下本年度酒吧最佳女主播 啊，九八二不来一个年度颁奖典礼吗？ 要选谁？有啊，我们好像有。 我们有，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啊， 有 今年应该也 好像去年我们青年说节目拿了一个奖叫金鸡奖。 嗯， 因为我们都起得特别早。 我们起得特别早。 哦哦哦。我发现大文学各种动物都很像。 然后 CY 还要说啊，看啊，朋友们，我觉得节目应该多一些主持人和粉丝互动的时间。 嗯。 邀请嘉宾 那你们得多说话呀。 对，邀请嘉宾当然很好了。 嗯， 但是会压缩互动的时间。 哎，你们也可以跟嘉宾互动啊。 对呀，还是喜欢和孔文和爽聊天啊，对吧？你 好甜呀，最美情话已经产生了。 谢谢 CY 啊， 谢谢 CY， 就是我们天津的朋友，一公司听我们节目那个， 嗯 啊，就当然说呢， 哎，你们公司小伙伴还都聚在一起听我们节目吗？ 我估计现在他是不是应该在路上，是不是没到公司？ 嗯 啊，对吧？但是呢，这个喜欢跟我们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嗯、 就是我这个大家也知道，对吧？我这个孔文， 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聊。 对，孔文要贫起来之后吧，可能都得让爽搂着我一点，要不就怕我这出错。 我跟不上呢， 不是他就怕我出错，就尺度有点大， 破鞋乱飞都跟不上。 但是呢， 嗯 啊，就像跟爽爽刚才说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真的很多很多位的 嗯 优秀的青年嘉宾啊， 嗯、 在各行各业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嗯、 或者是就业啊、职场，然后或者是创业领域， 嗯、 都做出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成绩。 嗯、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也可以跟他们去聊， 对 啊，然后呢， 对，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去问他们， 我们会把你们的问题传达给嘉宾， 对吧？就像我就非常感兴趣的，你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人家360行、嗯、人家行都有什么事儿，人怎么玩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会聊一聊这个密室逃脱呀， 对对， 还有这个线下的这种悬疑、 嗯、 还有这个推理类的这种真人体验馆， 嗯， 哎、 嗯， 这里边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如果有这样的粉丝啊，如果你是喜欢去这种线下体验的这种粉丝， 嗯。 你真的可以跟这个幕后的大 boss 来聊一聊了。 哎， 说你们这个设计的是不是有点简单呢？ 嗯 是吧？这逻辑是不是有点这个逻辑有点不成立呀、 啊？等会儿，让我说啊、 嗯， 天津的海鲜准备好了，邀请二位啊。 有包子吗？ 有包子，包子还能缺吗？有包子，肯定指定有包子啊，有包子。学宋说闻鸡起舞了，还哎，我觉得这词儿挺好。 嗯， 孔文啊，闻鸡起舞， 闻鸡起舞，那给我也起一个呗。 嗯，闻鸡起舞，爽，怎么？就是、 我就是那只 啊， 我就是那只哦哦哦呗。 闻鸡起舞，哎，挺好，挺好，挺好。这老板还说，选樊雪同学为最佳新秀奖啊。这樊雪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漂亮的小主播， 是吗？ 啊、女主播 现在上什么节目？ 有的时候可能会来。 哦， 有的时候会来， 嗯， 对对对，啊，嘉宾主持吧， 嗯， 嘉宾主持， 嗯，哎呀，我这个竟然都孤陋寡闻，没有听过哈， 嗯 一定要认识一下， 嗯，大 boss， 没有，哦哦哦， 大 boss， 嗯。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互联网，对吧？这个黄金十年， 嗯嗯， 聊了聊人是不是能活到120岁啊、最后再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信息吧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美团啊，这个美团其实这些年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儿，比如说美团其实也做了打车，对吗？ 对， 美团也做了这个像盒马生鲜一样的一个叫小象生鲜、 嗯、 对吧、 嗯、对， 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盒马是不是在做下一盘大棋， 嗯 在布局很多很多大事儿， 嗯，他们怎么说？ 但其实这个王慧文哈、 嗯、 也就是这个美团点评的联合创始人，他说并没有，嗯，我们没有那么想那么多，我们其实就是试一试。 哎呦，这个 我们真的就是试一试，我们没有那么多鸿篇巨制啊，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复杂。 我也想试一试，怎么办？ 拉投资呗啊！他也说呢，说这个人生不要自我设限，不要有边界。我们呢也没有给自己设立太宏大的目标啊，我们但是也不给自己设立边界，我们就是什么都试一试啊，蜻蜓点水。你看现在打车也不怎么做了，对吧？小象生鲜好像这个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正反馈。 哎呀，我怎么觉得 做了 就是哎呀，这个毛毛雨啦，洒洒水啦啊，雨露均沾嘛。 好吧，我们马上会有一个这个准点的报时，待会儿我们会请来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嘉宾。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王鑫他是前环球时报的环球网国际新闻记者，新闻中心的副总监，他是互联网企业未来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游戏制作人，推理小说家，影视剧的编剧啊，介绍了这么多还没介绍到正题儿呢哈。在线下实景娱乐产业，他以笔名黑猫活动创立了独立编剧工作室黑猫创意工坊，著有谋杀之谜线下角色扮演游戏剧本堂下和人系列啊，灵魂调查局系列等等系列等作品。那线下的密室逃脱与沉浸式剧场品牌真相观测所，他也是联合创始人与总设计师，他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在西安、重庆等多座城市开设了实景娱乐的店面。我们来欢迎黑猫。 欢迎， 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你们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猫 啊。黑猫 有没有觉得你的这个前面的 title 好长？ 是有点长，不太习惯其实 啊。所以我们打算今天就叫他黑猫了。 黑猫，对对对， 好，没问题。其实现在在圈子里，大部分人也是这么叫的。 嗯，警长好。 哎，好，你好，你好。 哎，圈里这个咱同行呢，有叫白猫的吗？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嗯，你打算叫白猫？ 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啊！是，欢迎入行， 欢迎入行。好的， 欢迎入行。不过今天我刚才还跟孔文说哈，这个领域我确实不是特别熟悉。 嗯， 我没有去玩过这种线下实景的娱乐的这种空间， 就是 我是不是 out 了？ 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那个就密室逃脱嘛。 嗯， 密室逃脱是其中的一种， 其中一种。嗯，哦。那我也可能只是少量的玩过密室逃脱。 嗯 啊，那就 我们今天会 啊 包茧抽丝的来聊一聊这事儿， 聊聊这事儿。 嗯 啊，那就我们就先来说这个，因为刚刚黑猫提到这个密室逃脱只不过是一部分其中的。 对， 那比方说还包括哪些类别 啊？是这样的，现在全国的线下游戏体验馆基本上分为三个大类吧。一种就是你所说的密室逃脱。密室逃脱这种就是以逃离一个固定的设施为主要的目的，它中间会有一些谜题啊、机关啊这类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在一条或者多条固定的主线，然后把这个线路通关结束，然后这个游戏体验就完了，这是一种形式。然后还有一种呢，我们通常管它叫做这个剧本杀或者叫谋杀之谜体验馆。 嗯， 就是可能这个很多人看过湖南台的那个综艺节目叫明星大侦探。 嗯 啊，对，其实这个体验馆呢就和明星大侦探的节目形式有一点像。 嗯， 就是每一个参与者他会拿到一份人物剧本。 嗯， 然后呢我要去十分投入的扮演这个角色，我的游戏目的并不是逃出去，而是调查，然后和玩家之间互相沟通，然后最后呢我要查出一个真相，我要推理出一个结果，然后游戏在这个时候结束。还有第三种呢就叫沉浸式剧场。这个可能和密室逃脱又不太一样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游戏体验，而是一个沙盒的游戏体验。 沙盒， 对，这是一种 沙盒。 电子游戏经常我们说沙盒游戏嘛，就是它指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开放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和城市。 嗯， 你没有一个固定的任务说你必须先去哪儿再去哪儿完成某件事儿，而是你就生活在这个城镇里面。然后呢这个城镇里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我们叫它 NPC 一般。然后呢他们会发给你各种各样的任务。你可以在这个游戏设施里面玩出自己的人生。但是具体最后玩成什么样我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线路给你的。这种叫做沉浸式剧场体验馆。这三种我这边是都做的。 谢谢黑猫，这个给我们两个小白哈，这从零开始普及了一下这个行业。这个我们台有一个节目是专门聊这个二次元文化的啊。 是吧， 其实他们会有很多这种体验。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大家是把一个本身是线上体验的这种游戏感的这种线上游戏感的东西真的放到线下来去体验，而且像你说的第二种有点像柯南这种，是吗？ 对，有点那个感觉， 有点那个感觉。然后第三种呢又有点像这个角色扮演。对吗？ 没错没错。其实第三种你把它理解为一个角色扮演电子游戏的纯线下版就可以了。 哦，理解了吗？ 我脑子在想象啊，在试图在想象。我们先来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吧。这老板是向黑猫提问的。说大哥，这英雄联盟中过战队有这样一个名字吗？还是他打错了？ 为什么要问我英雄联盟的问题啊？ 就说这个夺冠是怎么看啊？这个啊，没关系。如果说我们了解的话，可以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这个稍微解答一下。如果这个我们不了解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网友也可能是 网游和线下实景还也是两个领域 啊。对，因为我们 确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网友有的时候呢，也是经常会这个，对吧？很淘气的啊，给我们挖个坑啊，给嘉宾挖个坑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他们其实也在学习，就真的我们会来很多这个行业是完全大家不了解的，甚至都没听说过哈。啊，那今天我们还是这个从黑猫创业之前吧，我们叫前创业时代。 好，没问题， 对吧？来聊一聊，刚刚说了，黑猫曾经是我们的同行，是在这个叫这个环球网， 环球时报， 其实是一个国际新闻类的记者，对吗？还是编辑？ 是记者。 嗯，大家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洋气的，像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对吧？ 啊，是吗？ 为什么当时会觉得哎，我应该创业？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觉得？ 啊，是这样子的，其实吧，我创业的这个理由特别的简单直接，但是我觉得应该也算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 嗯， 因为啊，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一个秘密了，因为我个人其实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嗯， 就是我带有一种相当相当罕见的血液病。 嗯， 啊，然后当年呢，这个就是治疗的方案比较少，只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制药公司刚上市了一种新药，只有那个药可以大概抑制我的这种病程。 嗯 啊，但是当时那个药还在做实验，所以我可以免费服用。 嗯， 可是就是过不了几年，这个实验结束了，我就得自费买了。 嗯 啊，一年可能要30-40万，就非常非常昂贵。 嗯 啊，如果是在这个媒体里面继续做记者拿工资的话，我觉得这个活命可能会比较堪忧。 嗯， 所以、这个、 非常大的经济的压力。 对对，这是没有办法的。正好这个前阵子不是有一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 对 上映？对。其实那个里面讲的就是基本上是我们这类人的一个挺写实的情况啊、只不过那个电影里面聊到的这个格列宁，就是现实中叫格列卫这种药，它现在确实咱们国家已经有很好的政策去扶持它， 有医保。对 对对，但是我这个病因为它 更加罕见， 而且药更新、所以就是它列入医保名单，我相信是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可能还得我自己还得支撑一段时间。 嗯， 所以当时这个没有办法，必须得出来，就是想办法给自己谋生了。 谢谢黑猫哈，这么 坦诚的跟我们来分享， 对，这么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生需要逼自己一把啊，推自己一把，是吧？我相信有这样的经济压力各种各样的，其实有很多人啊， 对， 但是真的没有很少部分的人才能够说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同时也达到说解决经济压力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黑猫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但是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说这个就算是创业啊，这个也得看天时地利人和 啊。那是 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有经济压力那我就出去挣钱去吧，这其实是比较盲目的一件事情啊。当时其实也是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吗？还是说你一开始其实就对这个线下娱乐比较感兴趣？ 并不是，其实就是这个剧情其实也挺曲折的，因为我一开始 有剧情了都 啊。对对，这脱口而出啊，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因为当年其实我第一个涉足的，就是我离开媒体以后第一个涉足的领域不是线下娱乐，反而是这个线上的一个电子游戏的制作。因为我简历里也说过我以前当过游戏制作人嘛。因为我在做这个记者的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副业，就是在写一些悬疑推理的小说。 是一个作家。 对，算是吧。然后呢，这个我的一些读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游戏公司的老总 啊、 对，然后他就一直怂恿我说哎呀你这个剧本这么好，要不你就离开媒体到我这里来，我们把它做成游戏吧。这个想来想去呢，我也知道就是游戏行业确实还是比媒体稍微盈利会好一点的。 当时是哪一年 的事情？ 哎呀这可早了，应该是 我想想，2015年年初吧，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初。 嗯，所以当时应该也是这个游戏产业在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而且是红利期，对不对？ 对，算是。嗯，所以就当时就把我的这些剧本拾到起来，做了一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它其实不是一个网游，更偏单机一点。 嗯， 名字叫《这个家伙无罪》，它是一个讲律政辩论推理的一个题材。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比较熟悉日本有一个游戏叫做逆转裁判， 嗯， 当时也有不少人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游戏称为中国版的逆转裁判。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舞台搬到中国以后，很多本土化的东西都做得比较彻底。 嗯， 但是就是这毕竟是一个偏单机向的文字剧情类游戏，和那种动不动就让你氪金买好多648的那种抽卡类的网游，它的盈利能力还是无法相比的。 嗯，就是有点类似于说我得去跟大家辩论，不是，也不是辩论，就是说我得去在法庭上去据理力争，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吗？ 对，有点这个感觉，但是它不会真的让玩家说编辑一段话然后去，这个我们程序也实现不了，更多的是要抓住一些这个说谎的证人的漏洞，或者是一些没看清楚的证人的漏洞，然后我们层层深挖，找到最后的真相。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所以说呀，想跨界想转型，你必须还得有料啊。 对，但是我就好奇就在这儿啊，说这个黑猫，之前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就喜欢写这个悬疑推理小说，啊，这个兴趣爱好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写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就那些灵感，就是怎么来的？还是要？就是悬疑推理，它是因为有的时候会有很严谨的逻辑要遵循。 确实是 啊， 这个怎么说呢？跟我当时的主持工作确实也有一些关系 啊， 因为就是做国际政治新闻嘛，和这个做社会新闻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你做社会新闻，有一些的时候你要去抓新闻价值，然后你要一定要在内容里面做的非常的吸引眼球或者怎样的， 要进行一个人工的拔高，有的时候 对没错。但国际时政这边对我们的要求是更加的客观中立，然后呢整个行文的逻辑是要非常注重的，因为你就是瞎写的话，说真的可能别国的这外交部会找上门来。 对， 这就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了。 所以锻炼了你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和这个 逻辑思维能力是 分析能力。 对没错，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些灵感啊取材啊确实也和工作有关，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驻外的记者。 住哪里？ 不是固定的住哪里，而是这个有事情就要跑出去。然后也去过一些相对比较危险的地方，比如当时缅甸，中缅边境。那边就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形势相对稳定，那会儿可能一些这个缅甸的各个部落还在战斗当中。我也去过那样的地方，也见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我们生活中很难见到的场景，这些都可以为创作添加一些灵感。 等，问题来了啊！这个黑猫在做国际新闻记者的时候，然后在本职工作岗位当中，然后发掘到了悬疑推理小说啊这些素材，然后呢为以后自己做游戏啊，做线下实景的这种体验呢，积累了经验。那么黑猫，你来发掘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这我们能，那是不是也能写点什么东西？ 你们没问题呀、啊， 我们 是， 我们应该写点偶像剧。太大言不惭， 是吧？ 你们两个做男女主角吗？ 我们，您看是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写，我们适合写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故事？ 悬疑剧里的主角都很惨。对不对，黑猫？ 也不一定。 我是看东野圭吾看挺多， 啊、我也看得多，那也 是 我最喜欢的对作家之一。但一般来说，除了真凶和死者两个人以外，其他的其实还会太惨， 还行 多， 还行。 而且说真的，这个我说实话，就是刚进到你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 啊， 确实我在想，哎呀，这个我要是做一个游戏设施，有这么一个房间，我要把它放什么样的机关谜题在里面？ 哇！ 哎，把咱们这儿做成一个密室逃脱吧。 对对对，哎，其实我们的这个 最后是被热死的。 哎，其实我们这个系统呢，是能够实现这个就是同步我们连接到手游，然后是能够两个人同时对战直播。然后我们是也是能够同步视频直播的。 我们是能抠图的，对我们这个空间 对战的是什么呢？可是。 比如说实况足球， 实况足球 啊，明白了，明白了。 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这样的节目， 都是可以的， 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可见这个黑猫对于空间的这个感觉哈，特别的敏锐啊。就我觉得这个做实景游戏，因为我对这个团队比较陌生，我不知道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其实刚刚黑猫已经透露了哈，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有编剧的才华，对吧？而且你需要有逻辑性、客观，对吧？这个编剧还不能是编故事的那种编剧。对吧？ 不全是， 不全是，然后后来这款游戏上市了之后，应该说也得到了这个老板的一个赏识啊。然后你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的发展道路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对不对？ 嗯，是的，就是这游戏本身它其实还是比较小众的，但只能说它在小众的这个受众里面得到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嗯，有了口碑。 对。所以这个当时 给了你信心。 算是给了一定的信心吧。但是后来这个当然也走过一些小小的弯路哈。因为我的这个游戏的粉丝里面也有各行各业的人，其中就有影视公司的老板。 咱俩这是不是也好培养一下粉丝 啊？ 粉丝里藏龙卧虎。 等一下，这个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这 CY 他说什么无限局吗？什么外行都不懂啊？看刚才有这个学宋说王爽性格也好，不紧不慢的啊，娓娓道来的。老宋吧，有时候一惊一乍的啊。当然呢，老宋比较酷啊，也比较有型，是当下男主很需要的。赶紧来关照一下我们的粉丝。然后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听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大家搜索宋孔文就是我了。 大家可以把对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哈，告诉孔文。 对， 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个，我的这个最近又没有在经营了 啊，没事。 不过在黑猫的这个启发下，我真的觉得这个粉丝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你带来流量。 对， 粉丝就高质量的粉丝真的藏龙卧虎。你看一开始粉丝里这个藏着一个游戏公司的老板 大佬， 然后后来粉丝里藏着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板 大佬。 对呀、 其实我现在那个线下这个品牌的合伙人也是我游戏的粉丝。 是吗？ 啊、对。 来说一说，后来影视公司的这个老板又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选择？ 他这边就说，因为你这个游戏的剧本本身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游戏本身了，所以就想把我叫过去给他做影视剧的编剧。 对，其实刚才黑猫提到的时候，我还想，就是去年上的那部片子，那个是陈思诚做导演的吗？那个 你说哪一个呀？是那个《 白夜追凶》那个不是吧 ？就是 你说的是《唐人街探案二》吗？还是 对《唐探二》那个？就是那里边也会有，就是大家是一个也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机制 类的 啊？对，就是、有点 什么什么杀手会有之间排名，对吧？ 对。 对，然后我刚才在想，我说，哎，我说黑猫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好， 所以后来是去这个电影行业，还是说电视剧行业？ 影视剧行业， 影视剧行业。 对，主要是给网络剧写一些剧本。当时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从这个狼人杀开始，或者更早的一个时间，大家其实对这种就是团队的这种推理，或者说大家一起去侦破一个事件，就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不对？ 没错。然后 会发现这种题材的影视剧也是非常有市场的。 对，但是就是影视剧也好，游戏也好，和这种真人好很多人一起参与的这种互动类的游戏，它有很多比较大的区别。其实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你一定要保证每一个参与者的游戏体验和互动。但是你作为影视剧也好，游戏也好，你只要让玩家或者是观众一个人有体验就可以了。这个会让两种剧本的这个载体形式变得特别的不同。我就举个例子，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名侦探柯南，是吧？在柯南里面，其实我主要的戏份是在侦探自己。然后呢，很多的路人角色他没什么戏份。可能一开始啊出场，然后我在下面打个名字，然后年龄，说不了几句话 就死了 啊、要么就死了，要么变成凶手了还好，变成凶手了你起码戏份还能多一点，对吧？但其他几个证人呢，三五句话，然后一集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真人线下的这种游戏里面是不能这样子的，这样你让扮演这几个人的玩家 在玩什么呢、 嗯、 他又花了钱又花了时间，结果全程只说了三五句话、 嗯、 他就要退场了。 嗯， 嗯，所以我们构建的一个世界一定是每一个人应该有同等的重要程度的、 嗯、 就像你们玩狼人杀一样。 嗯， 嗯， 狼人杀就是可能一个标准的局面是十二个人。 嗯、 你不能说这个拿了预言家或者拿了女巫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平民我们就不理他们了，你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跳过，不是这样子的，对吧、 嗯、 平民他也可以左右整个战局的能力。 嗯 啊，实际上我们在设计这种游戏剧本的时候也得顾及到每一个玩家的体验。 嗯，我现在发现啊，这个就是做这个游戏类哈、啊、无论是这个线上的游戏还是线下的游戏，其实得懂一些心理学，就是你得设身处地的去理解这个玩家他想要什么，对不 对， 对。我还记得我们节目来过一个就是游戏的团队，他们做的是一个在日本上市的一个游戏叫蓝色。 嗯嗯，对对对 对 对， 是蔚蓝航线还是什么，我 记不太清了，但是他们就市场反响也是非常非常好、 嗯、 而且他们找的都是日本的声优去配的音 啊，我知道。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这个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所有的角色， 嗯， 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叫特长，或者说我都有这个自己独到的这个叫什么武器啊，或者说我有自己独到的这个打击的这个方式哈、 嗯嗯、 但是唯独就是这个主人公非常的 normal。 嗯， 就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中的普通人，然后就让我们两个猜是为什么，就真的是说这些玩的人他会有一个代入感。 没错没错， 希望就是这个东西 共情嘛。 对对对，就是希望这个东西门槛很低，然后让大家觉得我都能成为这个主人公。 嗯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原来游戏真的得懂人心。 嗯， 是不是？ 嗯，一定程度上吧， 一定程度上哈。 嗯， 嗯，所以你这些年在就是就又经过了影视剧的编剧哈，又经过了这个线下实景娱乐的这个应该说也是幕后的这个策划哈、 嗯、 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的特长或者优势就真的很适合这个行业、 嗯、 这个领域？ 怎么说呢，实际上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可能更多的是放在故事的这个架构和人物的设计上。 嗯， 只不过就是到了不同的环境里，对人物的设计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要求。 嗯 嗯，然后这个我跟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个东野圭吾，对吧？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家。就是我在做游戏啊、影视剧也好，包括现在的线下实景体验，一直都秉承一个就是观念，就是每一个人物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厚度，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或者是一副脸谱。 是、 所谓脸谱化，就是这个人你一看啊、哦，好人，嗯，坏人， 嗯 嗯，对，这样的人物呢，也许你在一些影视剧里面是可以使用的，因为他登场的 太多了， 对，因为他登场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你没有时间让观众去仔细的评判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啊，但是在这个线下的这种玩家扮演之中，你给他一个特别脸谱化的人物，说真的，玩家自己是很难产生共情的，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 嗯， 对吧？ 因为人多复杂呀。 对呀、啊、 对 呀、啊、对 吧， 对、啊、 你怎么能说我就扮演一个上班族我就那样城市化的，我肯定还得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对，没错。 嗯， 就你哪怕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上班族，你总有喜怒哀乐吧。 嗯， 你总有一些闪光点，甚至是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有一些黑暗的时刻、 嗯， 这样这个人物才是立体的。 嗯 嗯， 黑猫有没有想过以后像东野圭吾一样，就是自己写一个自己的长篇？ 其实现在就在写呀， 在写 呀、 啊。 对、 嗯， 但是我的长篇其实还是用来玩的，它不是纯用来看的。 嗯 嗯，现在其实我们在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室在做的两个长篇。都是就是一个会有好几部的系列、 嗯、 一个叫堂下何人，一个叫灵魂调查局。 嗯， 嗯，这两个都是会持续很久的一个系列， 就未来它中间的一些人物和片段也可以被截取出来，然后再放到实景娱乐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对不对？ 对对、 嗯、 没错，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为实景娱乐来服务的。 嗯， 但只不过这个故事会一步一步一步的不停的传承下去。 嗯， 嗯，好的、 这个、现在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到了吗？对， 嗯，哎呀，说看到有点不准确，其实应该说是玩到、 啊、 嗯，好的，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哈，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我们稍等一会儿，接下来呢会跟黑猫继续来聊他的线下实景娱乐产业。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

这个故事太多了啊，这个就刚才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黑猫曾经是这个环球网的国际新闻记者，后来呢进行了互联网的创业，然后也做过游戏的制作人、推理小说作家，还做过影视剧的编剧。但这些年呢主要活跃在线下实景娱乐产业，在这个产业中他是以黑猫这个笔名啊做策划，也做这个知识类的入股，对，技术入股， 对 吧？ 对， 欢迎黑猫， 欢迎黑猫。 嗯，好的，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嗯，刚才这个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啊，就有人问黑猫的本名叫什么。我跟大家讲说黑猫叫王欣，欣是这个欣赏的欣， 欣欣向荣的欣。 对 啊， 然后就有人说哎，跟某个大佬同名哎、 哦、曾经的某个大佬、 哦、曾经的某个大佬、 哎、 你们这个大佬有点微妙吧 然后就引起了黑猫的一声长叹。 嗯， 哎， 有故事、 啊、有故事、啊、 有故事， 确实有故事。 嗯， 嗯， 本来这个一开始是一个挺戏谑的故事，但是后来就把我自己给折进去了， 给转进去了 啊， 啊。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做这个刚才提到过的那个游戏嘛，叫这个家伙无罪、 嗯、 然后呢我们就想试试看用这个引擎能不能把一些时事上比较有意思欢乐的东西放进去、 嗯、追一些热点。 对对对，当时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嗯， 然后刚好呢就出了这个前快播 CEO 王欣这个事情、 嗯、 然后当时呢、 嗯、 他就是在法庭上的一段他的律师和这个对方公辩的一些辩论比较精彩，我们就把这一段的这个辩论放到了这个游戏里面。 哦、 嗯嗯，然后呢那个当然配的是一些比较不正经的图片啊、 嗯、 这个包括， 但这个人物的名字呢 王某 王如此直白 啊。对，就是里面如果出现一些人物的话，我们非常这个乖巧的用那个黑色的那个方块把他的眼睛蒙上，假装不知道是谁。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当时还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 嗯，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想点进来。 嗯， 但是后来我们对这事儿也有一些反思哈、啊 嗯， 就是你把流量带进来了之后呢， 嗯， 其实你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东西。 嗯，就是这个粘性你没有办法去创造了。 对对，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它其实只是一种恶搞，但是你很难去传达一些比较深度的。 嗯，所以人很快就聚，又很快就散了。 对对、 嗯， 但是说到这王欣，其实他更早之前就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影响， 带来了一些影响。 嗯、 曾经是前大佬啊，对吧？应该是就是 对吧， 人家都敬你几分。 大佬归大佬归大佬，但是这个我跟他因为完全同名同姓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环球离职， 嗯、 那会儿我正在土耳其出差呢。 嗯。 然后呢，刚好国内就传出了这个快播 CEO 王欣怎么潜逃的这么一个消息、 嗯、 然后就是应该是我国这边发了国际通缉令吧、 嗯、 我猜的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内幕、 嗯、 结果我在土耳其即将回国的时候、 嗯、 就被那边的海关给扣下了，因为、 哦、 对，我跟那个王欣同名同姓、 哦、 然后呢外国人他 原来通缉的时候没有照片呢， 他就是土耳其人哪分得清楚咱们中国人的长相呀、 哦、 啊， 想都一样， 对，都一样，我这个还有40分钟要登机了、 嗯、 结果直接就把我几个土耳其警察直接就把我拖到小黑屋里面去了。 是吗？ 啊，对，然后呢他们也不会英语，我还本来说我英语挺好的，应该不至于出这种状况。 嗯， 没办法，然后他们请来了一个土耳其翻成英文的翻译，然后你说我一个中国人要跟这样的翻译跟他们沟通，然后白话了好半天去解释，哎呀我真的不是，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嗯、 我是回国之后才知道， 所以当时害怕了、 嗯、 啊，当时真的有点害怕了、 嗯、 我说这然后他们就说你是个，说的就是特别简单，他也没有跟我说细节、 嗯、就说你是个罪犯， 对，就说你是个国际通缉犯然后我当时想的啊， 级别不低， 对，这级别还不低啊，我犯了什么事儿啊，我要国际通缉我是贩毒了，组织黑帮了，怎么着 啊？ 哎呀， 感觉自己编剧里面的情节，这个剧情在自己身上上演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解释了好半天，最后压着最后2分钟把我放出来的，就拿着行李一路狂奔才赶上的飞机。嗯、 有向你好好的道歉吗？ 没有 啊， 嗯嗯， 没有。 原来国际刑警也这么横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嗯， 是只有土耳其的是这么横，还是全球的都这么横？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后来为了报这个一箭之仇，所以就做了这个小程序是吗？ 啊啊！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黑猫哈，就是挺还是挺善于发现生活的，就是它能把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或者一些热点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编剧当中去，所以也受到了很好的市场的反响，对不对？我特别想问黑猫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聊这么一件事情，说现在的这个95后甚至是00后，不愿意线下社交了，就是看看直播，氪金打赏女主播，然后呢就是玩玩游戏，对吧？这个大家在线上交往交往 啊， 然后呢你看现在线下的 KTV 都不行了，很多线下的这个场所就是已经开始走入了一个有衰弱的这个迹象，那你觉得线下实景娱乐，你相当于是把线上搬到线下这样的一种转换，你怎么看这个产业的一个未来？ 我不太敢说它的未来会怎样，因为我以前做了那么多年的新闻，就是我不会特别大胆的去预测什么，我只能说就是我走过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个产业是一直在向上发展的，因为就是大家一是技术手段逐渐的更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越做越精美，也在不断的吸引更多的受众过来，就是至于说90、95后不愿意再做线下的社交和娱乐，我不是特别认同这个观点，有没有 可能是他们不愿意参与某一些传统的社交的方式？ 对对，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真相其实是是不一样的，可能是这个现有的这些传统的娱乐方式对他们来说太落后了， 没有吸引力， 不是那么有意思，对，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你刚刚说到 KTV， 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去 KTV 的人，因为我觉得太吵了，这是其一，其二是这些歌我听原唱唱的肯定比我朋友唱的好，我为什么要听他们唱的？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肯定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相信90、95后他们自己一定也有一些能在线下的设施中找到趣味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线下实景跟这个电子游戏相比的话呢，有两个最大的优势，一个是就是未来技术手段可能可以帮你实现的，就是在线下实景当中给你的这种临场感，就我全部都是实体的房间，实体的道具，有真人扮演的 NPC 在跟你互动，这个和你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点点鼠标就出几行字儿，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包括这个听觉哪怕触觉，还有一些我们监狱主题啊，会把玩家的眼睛蒙上，真的把你推进监狱里面，然后你要自己想办法从这个监狱逃出去，找钥匙开机关， break. 对对对，然后会有真的有守卫在那里巡视，你要躲在这个没有光的阴影处，看他们计算出他们的路线，然后斜身走过去，这种刺激紧张的体验我觉得是点点鼠标不可能给你带来的，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们 VR 技术强大到一定程度，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第二个问题是绝对解决不了的，就是它有一个实体的社交属性，就我们每一场可能最少是6个人，多的12个、16个都是有可能的， 就这些人他们都是一起来的，还是说我们有可能是这6个人和那10个人凑一波，也有这样 一起来的居多，但是拼团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我这边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困扰的东西啊，就是因为有的主题它是存在团队对抗的，那么对抗的话就不太适合这种拼团的人进来，因为两拨人他们本来彼此是陌生人， 真打起来了， 真打起来了就麻烦了，你要本来是朋友的话再怎么扯他也只是在游戏里扯，出了游戏大家还是朋友嘛，然后呢这种社交属性是线上的这些电子游戏没有办法带给你的，因为你打一把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或者是怎么这个 吃个鸡， 对，结束了之后，你的队友也好，你的对手也好，对你来说还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没错。 但是在这里面，你一定是在大家在增进感情的，因为这个一场游戏应该时间也蛮久的，少一点的1个多小时，多的可能3个小时。结束了之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可能聊一聊，哎，刚才你怎么做？对 ，review 一下啊，复盘结束了以后可以很大的增进大家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呢这个主要的客人确实学生居多，但是白领也不少，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大一块的客户是公司的HR 团建， 对，团建、哦、很多公司的团建会来我们这样的设施， 就是其实在这种实景的娱乐和这种活动中、嗯、它能够就是交锋冲出的这种人际关系和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密度哈，可能比说我们在线下吃顿饭、嗯、喝顿酒就来得快得多，因为你有一个角色、嗯、有一个场景，有一个剧情， 是的， 可能你更能快地看到这个人他的本质是怎么样的。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天然给了你一些压力还有团队协作的迫切性。 嗯, 嗯，因为有很多就是比较有趣的主题他不会真的强制让你怎样合作、 嗯、 你们得自己想出来我该怎么合作。 嗯， 就包括其中我刚才提到的一个越狱主题，就是我把人分成两组、 嗯、 其他们在这个一条过道的对面的监狱关着，然后呢有一个狱警他一直在这个过道里走来走去。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墙的另一面有一把钥匙、 嗯、 其中一个牢房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牢门打开一个缝，就是瘦一点的人是可以溜出去的。 嗯， 于是我们要怎么做呢？只能让对面监狱的人想办法吸引住这个狱警的注意力， 哎， 让他的脸朝向那边，然后我从这儿溜出去拿钥匙，这样的一种团队分工就天然形成了。 嗯， 而这个是要靠玩家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设计的。 嗯，对，这个时候是吧？ 有意思， 就得带上两个美女的朋友一起去。 嗯 嗯嗯，吸引一下狱警的注意力 啊！但实际上， 你好意思吗？你好意思吗？ 实际上完成这件事儿的更多是 男性， 对男性， 先让女生逃了， 都是比较胖的朋友。 你说你这样还泡得到妞吗？ 就是聊嘛，说哎，你哥们儿你怎么着？你吃了吗？ 因为我们把这个演员培训的比较凶神恶煞，你这么跟他搭讪是不行的，所以你得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比如躺在地上打滚，哎呀，我肚子疼，传染病， 这个方法也比较传统 啊，对， 是吧？ 嗯， 哦， 当然就是看看玩家自己的脑洞嘛，看能想到。 哦，那， 主持人你冷静 啊！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直播平台啊，他说，哎，有一朋友说跟你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说我就挺喜欢 KTV 的，他说我觉得 KTV 可以很好的输出情感， 嗯、 把当下的心情随着这个曲子啊和这个就是歌唱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学诵同学啊，指定没有好好的玩过，就是哪怕最简单的这种这个 密室逃脱或者线下的实景娱乐， 对对对，或者说玩的不多。 嗯，就我觉得就是我身边就是玩这种类型的这个娱乐的，这个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小圈子， 嗯、 好像就是一个像亚文化一样，就是我们说二次元或者说喜欢某种文化， 嗯、 就是你没有进入过这个圈子，你好像就很难去。说我哎，说那个，比如说除了公司组织哈，说我们自己几个朋友，哎，要不今天去那个体验一下吧？好像比较少，是吗？但是你就是在这个圈里的人，你就会就每周都去，或者说高频次， 对， 是不是这样？ 是，其实也是跟这个构成，就是我们这个场地的限制有关吧。 嗯， 因为你想啊，我们一个主题，我不太可能在一个城市里复制一模一样的两个，对吧？ 嗯， 这也就代表了这一个主题，它在同一时间只能接待一波客人。 嗯， 然后如果它是三个小时的大主题的话，我一天的极限可能就是六场。 嗯， 这样已经涵盖18个小时了。 嗯， 如果你说24小时连轴转的话，我顾不到这样的演员去陪你们 玩。所以你们也不需要那么多用户，对吗？ 目前是这样子啊，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思考怎么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比如说我甚至允许一两百人同时入场，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改变。 哎， 嗯， 对对对，这个我就想，我就看这个吃鸡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是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从哪怕别那么高，是吧，咱真的是就是象征性的咱跳下来， 嗯， 对吧，在一个大的场地里头，然后也给你放着毒气，大家捡个小签啊，捡个包啊， 其实是现在这种设施已经存在了，但是可能北京没有， 包北京没有， 对， 哦， 所以说现在全国这个线下实景其实发展最好的城市还不是北京， 不是北京，肯定不是北京，而且因为 北京地多贵 啊，对啊，主要是北上广深的租金和人力成本实在太高了。 嗯、 你看我一个虽然不是土生但基本土长的北京人，但我的店面没有一家是在北京的， 是吗？ 啊，主要是在这边的盈利比较堪忧，但是就是未来不排除。我们也希望能在北京有自己的门店吧，哪怕只是为了做名声，然后你只要别亏本就行了，也不图赚钱了。 所以现在哪些城市是比较火爆的？ 火爆的西安、重庆、长沙，然后都是比较东西这样的店面比较多的城市，还有那个哪儿，贵州，对， 嗯，有意思， 嗯，哎，但是比方说，就是我们去建造这样的一个实景的一个场景，就是里面的很多设施，它其实是不是都是根据故事的情景来根据这个设定的？ 对 对对吧？对吧？ 对对对。 对，那比方说我这个一批客人，那比方说我们俩要玩了一次之后，这故事我可能都熟了， 嗯， 然后下次呢，我可能就不太会去了。 没错，这就是复玩率 啊， 这个是我的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件事儿。 对， 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有三种不同的游戏形式， 对 吧？ 对。 其实其中的那个剧本杀这种玩法呢，是它一个剧本肯定没有玩第二次的动力，因为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可以给顾客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剧本，100个、200个，你永远都玩不完。然后呢，密室逃脱呢，就是它是一种单线式的这样一种玩法，它的复玩率可能会偏低一些。我们的解决方式是把它做成多线的结局。就是你在前进的过程中会做出一些选择， 就每次的可能性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对，而做出了一些选择之后呢，你可能会引导到完全不同的结局，甚至于在你这个密室的后半程，你要进入完全不同的路线。如果你做了别的选择，你进的房间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为了去体验不同的结局然后过来 做不同的选择。 对，甚至于就是我们设计的东西里面往往都存在一个隐藏结局， 嗯， 因为这个你能眼睛能看到的岔路，那么就是一个可见的另一个结局。但是我甚至可能会设计一些眼睛不能看到的，你自己要去想我怎么做。 好烧脑啊。黑猫，你在策划这些密室或者说这些剧情的过程中，你的灵感来自哪儿呢？ 灵感当然 东野圭吾 啊，灵感当然还是来自生活了。因为我之前也在影视公司待过一段时间，其实看的剧也蛮多的，包括所有的现在各种各样的热播综艺也都在关注。很多时候当然我可能脑回路跟常人也不太一样，就看一些你们觉得不太可能提供灵感的节目，我甚至都可以我突然想到一个点，然后就 比如 动物世界 啊，动物世界还算好的了，比如之前的几档偶像选秀节目，还有奇葩说这样的辩论节目，就是看着他们说着说着说着，就会突然觉得，哎，他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是让我想到了另一件事儿，然后我可能就会把 就是要有一个善于类比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 对，没错。 这件事情钱钟书做得特别好，围城里特别多这种跨界类比。 这个我不敢跟大家比哈。 对，您看， 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议题，因为刚开始这一上来哈，黑猫就说了他为什么要创业，是因为非常非常坦诚啊，说其实是因为经济的压力。那现在呢，这个黑猫已经经济上有了非常非常大程度的这个好转啊，可以说是已经就是非常流行的词叫我们叫财富自由了啊，我们叫经济解放了。这个我们其实也想聊一聊这件事儿，因为这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或者说这个中间层吧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先问问黑猫哈，你觉得在经济的压力就是完全解除了之后，对你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和你的这个怎么说三观吧，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首先我说一下，我不敢说自己完全没有经济压力，因为在中国你要说真正的财务自由，那之前不是有媒体算过吗？你要有多少个亿的身价，这个我是不可能达到 的。是这样 的， 财富自由其实有明确的定义，它就是说你的被动收入大于花销。比如说我就花3000块钱，我每个月房租收5000，你这也算财富自由。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很早就能达到了 对吧，就是说你被动收入大于你的花销，其实就是财富自由。 明白明白。是这样子的，我就理解为我不用为了生计而 去出卖自己的时间或者说劳动力。 对， 对吧， 对。其实就是在这些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吧，其实我确实是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赚钱的话，其实你专心赚钱就好了，不要，当然不能去做伤天害理和违法的事情啊。然后如果你的目的是把事情做好，那可能专心想着怎么把事情做好，会对你做好事更有帮助。就至少在我现在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的今天，可能我再去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不会那么想着 怎么去尽早的盈利。 嗯， 因为你看，就是我策划一个密室也好，或者是写一个剧本也好， 嗯， 它肯定是越快问世， 嗯， 越早赚钱。 但是我要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心灵鸡汤都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心里只想着钱，你是赚不到钱的。 嗯，未必吧。 其实不一定啊，我觉得这话真的有点太鸡汤了。 嗯， 因为在逻辑上它就不成立。 哎， 嗯， 这逻辑怎么说？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逻辑。 就是比如我是一个生意人， 嗯， 那我不想着赚钱，我想着做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世界上 价值 对吧？你就说我提那煎饼果子那摊儿对吧？原来咱煎饼果子呢可能就是这果子跟鸡蛋对吧？那现在为什么给你提供还有什么加辣条服务、加鸡翅服务啊？还有什么加火腿服务？ 因为这提高了这个用户体验嘛。 嗯， 顾客在我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不同口味的煎饼，那么他来我这里消费的概率提高了，那么我的盈利就会提高，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黑猫这一路走来，其实你是又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这个同时又说有了财富上收入上的一个很大的增长，而不是说就是我真的哎我就是要去赚钱，那我可能去做个微商或者去卖个东西，可能我会做个销售，可能会怎么样。就是你是怎么去评判这个的，就是还是得做自己的优势。对， 这点是肯定的，就是你擅长的事情和你喜欢的事情如果是同一件是最好的 啊。 然后呢，如果它同时还能给你带来一些财富的话，那是更好的。就是你去思考一下怎么才能把它变现，然后大胆的去做就是了。这一点可能我比很多人幸运吧，就是我擅长的事情它恰好是可以变现的。但我也不能说我一路真的就这么一帆风顺，因为我中间确实走过不少的弯路。 是吗？ 对，包括我也做过一些我虽然擅长但不怎么喜欢的东西。 也有焦虑过。 对，也有焦虑过。 夜不能寐。 而且也失败过呀，也有这个没做好的创业公司最后没怎么能实现变现的。还有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中间要做一些阶段性的工作。这些事情其实我也是做过的。 好吧，现在这个比较就男生最要紧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经济压力。现在接下来下一步还对自己的生活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出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吧。这个当然现在我在线下实景这个行业里面作品其实是主题和店面了，就因为我更希望能做出一些为人称道的，真的让人感觉到很喜欢的，还有就是能推动这个行业发展的主题。因为说真的，确实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人是希望能赚快钱的。任何领域其实都有，对吧？ 是的，是的。 就包括我们做主播也有一些不三不四的这种做法，也有一些很良性的做法。其实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包括现在有一些主题是只要打着完全为你找到生活中不一样的体验，让你感受到刺激的这样一种 喜好。就是我们要的是质感。对， 要的是质感。那我就是做一个比如抢银行的主题，你来扮演银行劫匪。刺激吗？肯定刺激。 减压。 体验过吗？你们肯定没体验过。但它的社会意义在哪里？ 没错。 对，它是在教导你们做什么呢？尤其是这样的这个实景体验店里面还有很多是中学生来光顾的。你在教他们什么呢？ 你的这个社会效应就真的是负的了。 对，甚至一些古装的一些这个情景体验里面会有妓院这样的地方。他真的要雇这个女演员脱得非常的少。你说他们又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是我还是希望一边推动行业发展，一边能做一些给这个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东西。 谢谢黑猫，谢谢黑猫。我觉得最后这个 非常 这段话非常关键哈。 对， 真的是任何各行各业，你只要能创造好的价值，我相信钱是会追着你来的。 对， 而且这个是持续的，对不对？非常感谢黑猫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青年说就是这样喽，我们明天再见。 接下来是 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